您继续关注大清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中信出版社的中国原创专辑，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安排的，不管是绘本也好，还是说那种字儿比较多的啊，但是一定要说一下，字儿比较多的这些书也是适合孩子阅读的，这些书全都是中国原创的。那今天呢来了好几位朋友，那么他们有作者，还有图书的编辑，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机房是非常的热闹。那么今天呢，就由他们三位负责把这样的一集原创的中国的啊这样的内容带给大家。那首先呢，我还是跟听众朋友们来逐一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三位嘉宾朋友。首先是要介绍作者了，那他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者之一，他就是著名的，应该叫你画家是吧，于洪成。你好于洪成。 刘莎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听就老上电视是吗？来广播节目不适应。好，我们再来介绍啊两位编辑，他们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一位呢是王子豹，你好王子豹。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女编辑，是黄纯一，你好纯一。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已经把直播机房的这三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做了介绍了，那其实我们今天主角马上就要出场了，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哪些好书呢？其实刚才我已经透露一点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特别精致的一本绘本，那么作者于洪成刚才已经跟听众朋友打过招呼了。除了这样的一本绘本以外呢，我们还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另外的啊，大家听好，首先是一个系列给孩子系列，这是中信出版社的三本书，分别是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散文以及给孩子的古诗词。另外还有一本书啊，是童话里的世界。那么这三本书呢，我想应该这样，这四本书啊，应该是三种，实际上是四本。这四本书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划分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呢，绘本肯定适合就特别小的孩子看，但是其实说心里话，我个人觉得这书大人看也一样特别的美好。那刚才呢说到了给孩子的系列有三本，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古诗词，还有给孩子的散文呢，同样是给孩子看的，但是一定比孩子认字儿，或者说家长陪伴孩子阅读也可以。但是还有一个重点也要说一下，大人阅读也是非常美好的诗，您看看那些书名，看看那里面挑选的那些内容，你就清楚了。那继续再来说哦，这一套书一定要强调，不论是给小朋友看也好，还是说给大人看也好，这一套书给孩子的系列，就是如果孩子看的话，一定要求孩子最好能上黄春英是不是孩子得上个小学高年级或者是初中高中才更适合，如果特别低幼的话有点不太适合呢？ 对，可能是得上小学以后。 一年级就行吗？一年级还不识字呢，怎么也得 可以吧？8到18岁都可以。 好，是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跨度啊，是8到18岁。我刚才听明白了。然后呢，这个童话里的世界呢，我觉得它更主要的是，其实可以 家长给孩子讲，虽然也是字儿书，但是家长给孩子讲可能更加适合。孩子要自己看，这里面因为没有什么图片，如果光是这个孩子自己看字儿，恐怕能认识这个字儿的孩子已经不太满意这个书了。 对，因为这个每篇童话前都有一个这个编者兰兰的解读，所以就是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看。 哎，基本上我们今天呢，这样的我老要说三种书四本儿，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了。好了，那我们今天既然作者来了，首先呢就要把这四本书的一些简单的情况还有编辑都来了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为什么要在节目里开始做一个简介呢？大家不要着急啊，详细的内容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当中逐一给大家讲解。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手里面呢还没有这几本书，如果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不把简介说清楚了，不把书里面讲了什么内容，那没有书的听众朋友可能听起来我们这集节目就有点费劲了。所以照顾一下他们，我们先把这几本书的简介做一个介绍。那于红成，从你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者于红成。《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传统然后非常古老的故事，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呢，把《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故事然后做成绘本这样一个形式应该算是我在那个绘本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探索吧。然后其实《梁山伯与祝英台》最初我知道的可能就是从粤剧里面了解，然后之后可能就是电影，然后所以我就想呢，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如果做成绘本，它可以从什么角度，然后可以有一种另外一种大家没有看过的形式怎么样把它呈现出来呢？然后之后就在大学的毕业创作，然后我就把它做出来了。然后最后然后我运用了 什么样的时间是吗？还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法？ 我最后运用了那个中国传统的那个皮影的一个造型手法，然后用宣纸，然后用刀把它刻出来的。然后其实是一种应该是之前大家都没有见过的一种表现手法。 太不容易了，大家拿到这个实体书以后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接下来黄纯一，剩下那四本字儿书都归你啊，逐一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行，这个剩下四本书呢，它其实是两个系列，一个系列就是给孩子系列。给孩子系列它的缘起就是这本北岛老师选编的给孩子的诗了。是2014年的时候，然后北岛老师他的这个出发点是要为他的儿子然后去编这么一本适合于孩子阅读的诗歌的书。最后他是选择了57位不同国别的诗人，101首不同风格的新诗，然后去编成了这样一本给孩子的诗。有了这本给孩子的诗之后，就有了给孩子散文和给孩子的古诗词。 发现光让孩子读诗不行，还得再看看散文，再看看古诗词，是吗？好，这样的一个系列三本给孩子的书我们讲过了。那接下来童话里的世界呢，这真的是一本给大人的书啊，给大人看然后念给孩子的书啊。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本童话里的世界它是给孩子看的，同时也是给大人看的。因为这个童话，我觉得美好的童话是适合任何年龄的读者的，在不同的年龄读到它呢，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动和震动。这本童话里的世界也是一位诗人编的，他是那个兰兰，一位当代的抒情诗人。他和这个给孩子系列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所选的每一篇童话都有兰兰亲自撰写的一个对这篇童话的分析和讲解，从一个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所以特别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去阅读去理解。 哎，说到这儿呢，刚才呢黄纯一是把这四本书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接下来我要替我们的很多读者朋友问一个问题啊，你看你刚才说的这四本书每个都是大腕儿，北岛也好呀，叶嘉莹也好呀，还有像兰兰，那其实很多的读者他们觉得哎呀，黄纯一你这工作太幸福了，整天跟这些特别有名的，其实他们不仅有名，是他们有真才实学人接触啊。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们所有的读者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大家其实对他们特别特别感兴趣。 我觉得就是 他们好接触吗？先说说。 对，我是在接触了他们这样的老师之后，然后才有这样的体悟。就是之前我对包括北岛老师也好，然后李陀老师也好，叶嘉莹老师也好，都有一种敬畏的心情。 对呀、 啊，因为他们都是就是那么高的一个大家。 就是你说你做这工作，你不仅要看他们的诗，你还得要指出他们哪有毛病。你是做这工作的，所以你批评他们的时候，你心里面什么感受呢？ 但是我发现，就越是就是真才实学的这样的大家，他越是谦虚，然后越是容易交流。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就是在你提出跟他们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细心的倾听，然后会去改动。 不一定一定改动，但是他会倾听，然后很耐心的跟你说他们自己的意见是他们怎么想的。 就是能够一起去沟通和商量，是吧？因为我其实做这个读书类的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就会听到有些编辑说啊，有的一些作者其实不太好打交道，因为人家特别有脾气，先拽你个半年不理你，然后你要说有什么变动的话呢，人就特别不高兴，甚至说那我不在你这儿做了。那刚才我们说的是这样的作者啊，我就要问一下了，于洪成你是什么样的作者呢？刚才人家已经说了，大师都是那样的一种品德。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也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小牛犊吧，但是反正就是主要是跟编辑然后多沟通，然后从他们身上我也可以学到很多，就是怎么样把绘本能做得更好的一些方法。 是这样的，但我觉得你说的不算，你的编辑就坐在这儿，我得问一下王子豹。王子豹，你什么样的感受？跟这位画家在一起，是像他刚才说的那么好沟通吗？有没有像黄春一跟那些真正的大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愉快的感觉呢？ 我觉得于洪成是个很好的作者，因为他很严厉。 他严厉？ 对。 怎么这么一评价？是他不听你的呢，还是你俩没法商量呢？ 而且他其实是因为很多事情都必须要跟他商量，但是他很多事情都是他必须要弄明白了他才会接受，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接受你的建议。 那你有没有印象当中你们俩在整个的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啊，发生过什么争执，然后最后怎么解决的？ 其实没有，基本没有发生争执，但是经常 都是你听他的， 经常在深夜要反复的聊微信，然后他终于接受了，然后好，终于可以进行到下一步了。 那最后是他接受的你的多，还是你们出版社接受的他的多呢？ 其实我们都是为了要让这本书达成一个最好的效果，所以共同努力，然后我们其实经常是一个互动的讨论的过程，然后最后讨论出来一个方案，两个人都同意好的，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唐老师。 但是问题又出来了，王子豹，你看啊，刚才于洪成他说呢，这其实是他的一个毕业作品，也就是说他做这个本书的时候，他在画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毕业。但是中信出版社，其实对于绘本的选择啊，不论是文字也好，还是说这个内容也好，都是很严格的。你们怎么这一次想到让一位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来做这样的一本画册？怎么想的呢？不怕影响销量啊？不怕他没名气，不给你们带粉丝来啊？ 对，首先其实这套书我们要感谢一下唐亚明老师。唐亚明老师是我们小活字图画书的负责人，然后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童书出版社福音馆书店的一个资深编辑，然后当时是他看我们学校的毕业展的时候挑到了于洪成的这部作品，就是而且当时其实这个作品它其实处在一个需要打磨的阶段，因为现在这本书整个是有17幅画面，但是当时只有14幅画面。 你们生生给他添了3幅，觉得他画的不满意哈？我现在知道是这个原因。洪成，你听见了吧？你画那个人家不满意。 其实是可能是唐老师他觉得，可能是13幅太少了，然后他就觉得因为绘本嘛，然后他至少对于孩子来说，他大概在14幅、15幅左右是比较人阅读起来比较舒服的一个量。 但是我的问题是，我觉得现在17幅也太少了，如果有37幅或者47幅更合适。对，还有续集有没有？ 续集以后会持续继续做中国传统故事的。 那我得问一下啊，这个中国传统故事这样的一个选题，王子豹，你们是选定了于洪成来继续做呢，还是说有新的这个画家来交给人家下一项任务呢？ 我们会有新的画家进行新的任务，但是我们非常期待于洪成能够继续加入我们。 就是现在是人家不见得要加入你们，你们已经邀请了是吗？ 对，我们很努力的，我们很努力的在邀请他。 洪成，为什么你一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么有名的气的出版社 这么邀请你，你还有点不是特别想答应呢，是什么原因呢？ 嗯，因为首先吧，就是因为我做绘本其实还是抱着比较严谨的一个态度，我可能大概做一本书得要个一两年的时间，我才能做一本我觉得满意的书，我就觉得我满意的书我才能交给出版社，我是觉得这是我对自己和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吧。 我现在听出来一点了，就是红城你好牛啊，很多毕业的大学生们他们找不到这个作品来做，但是你呢是必须要挑好的作品，这跟那个影视剧的大腕他们挑片子一样，一定要先看看剧本，我喜欢不喜欢，适合不适合我演，演完以后能不能给我增光添彩我才能答应。你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程度呢？ 嗯，不是说增光添彩吧，至少我觉得如果一个文本或者是一个故事我拿着我看着，我觉得有信心把它做好，然后我才会接。 子豹，你是有这样的感受吗？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你们有东西给人家，人家不见得接呀？ 其实这本书很特别的，这本书他在大学里面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当时也在学校，我也在学校工作。 啊，你们俩是同学吗？ 我是他学长。 哦。 然后对，所以我其实看过他这本书制作的一个过程，就是他过程里面很多画面都是他要先找到一种感情的触动的点，然后再继续把它给找到一种方式表现出来。 嗯 嗯，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他确实是很倾注心血的 啊。 给 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红城在大学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功课好吗？然后这个毕业，他这份毕业作品啊都已经印成书了，他在整个的这班级里面的毕业作品里面的成绩算一个什么样的档次呢？ 那算是 等级， 算是当年绘本工作室里面非常好的了。 嗯， 因为当时他的这个作品得了全校毕业生优秀作品的三等奖。 哦，哎，但是这一本书啊，其实是中信目前力推的一本书。那你们社为什么在那么多的绘本里面，而且我也知道咱们中信出版社有小中信嘛这样的一个系列，但是还是特别要推这样的一本书呢？ 嗯，其实有好几个原因。首先呢，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然后中国人其实要去不断的去回味我们中国的一个经典，然后《梁祝》作为古典传说里面的一个经典故事，其实我们非常希望有一个好的文本和图画可以呈现给孩子，就是让他有这么一个浸润的环境，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是于洪腾的这个作品，他的创作过程很艰辛，而且他的这个绘画很有特点，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中国的皮影。嗯，而且然后它这种中国的皮影里面，它不单单是单纯的吸收皮影这种艺术形式，而且它还把很多有名的艺术作品，比方说像洛神赋图，比方说像徽州木雕，比方说像敦煌壁画，它把这些元素都吸收了，然后融汇到它这种皮影的语言里面，然后做成这一幅幅很精美的画面。就所以说很多人说看到这幅画美，但是为什么美呢？其实是因为它像很多中国历史上悠久的有名的作品致敬了。 那我们接着来说更有名的，我们来听一听啊，黄纯一的介绍。因为其实应该这样说，给孩子这个系列啊，这三本书啊，真的特别特别有名。 嗯 啊， 嗯， 当时呢，你刚才也谈到了啊，是因为最开始北岛觉得，哎呦，我们家孩子看的诗有的好有的不好，我得给他挑一挑。那后来呢，又想做给孩子的散文和古诗词。 对， 这个是以北岛的意见为主呢，还是说咱们出版社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其实也是出版社和那个北岛老师共同沟通的结果。就是北岛老师他想做诗之后，他觉得应该再做更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可能就提一些建议，然后大家一起商量，最后确定这个选题啊。 哦，我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系列三本书，其实以后还有可能再出其他的。 对对，以后我们有就是挺多的一些选题策划。 嗯， 接下去这个月就会出版的是黄永玉先生的一本给孩子的动物寓言。 哦，这就四本了。 对对，之后可能还有给孩子的小说、童话、童谣、音乐等等等等。嗯，种类还是很多的。 哦，那你就可以一直忙下去了哈。你给你自己找了一套系列的选题，你知道我们电台做节目，我们主持人也需要报选题，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报选题这事儿挺难的，你得找到听众特别喜欢的，而且呢又符合当前的一些热点的内容。 嗯，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我觉得你这是一特别好的方法，得感谢北岛。 对，肯定得感谢北岛老师。嗯， 等有机会让他听听咱们这期节目。 行，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套的一个内容，那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童话里的世界啊。 嗯， 那这本书那么当时是作者有这样的一个成书的 原稿件来找到你们，还是说比较，因为我看到他这个内容其实每一篇都是单独的， 对， 是一张一张的。有的时候有一些作者，我知道他们会拿很多零碎的，然后呢跟出版社商量咱们看怎么拼一个或者怎么一个构架。那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本书其实那个兰兰老师因为他自己有孩子，所以他、 哦、 对，他对这个童话然后和教育的这个问题就特别的关心。他此前就是在一个杂志还是报纸的专栏上就写过很多就是有关童话的这个解析， 嗯， 然后但同时他也写了很多就从来没有出版过，大概有10年的时间吧，他也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哦、嗯、是一本用10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书。 对， 对，嗯， 有话说10年磨一剑，咱们10年磨出童话里的世界了。 对对，而且他确实是身为一个母亲然后送给他自己的女儿的一个书。 现在问题又出来了，于洪成，你听见没有？人家给孩子的系列，人家北岛是给孩子设计的，说你得读点好一点的东西。童话里的世界呢，人本身是妈妈是吧， 嗯， 也觉得应该给孩子更好的一些读物。想来应该你还没有孩子呢对吧？ 对，因为我还是个孩子。 好，我刚要问，我说你怎么能做出好作品给孩子看？原来是你自己是个孩子是吗？ 对，因为因为我没有孩子，然后所以跟孩子接触的也比较好，也比较少。但是我曾经是个孩子，所以我就是有时候想选题的时候，我会挖掘我童年时期感兴趣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素材什么的。 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也曾经是个孩子啊，我有时候觉得我在孩子的时候喜欢那些东西，或者说我觉得特别好的东西，现在我长大以后我觉得太可笑了，我居然当年喜欢这个东西，或者说我当年哎呀怎么这么热爱某一个活动，我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其实有时候是会有一点，就觉得哎小时候怎么喜欢这么幼稚的东西。但是你也想一想小时候嘛，因为世界眼界比较相对闭塞一点嘛，然后对有些东西可能就是会很感兴趣，然后大了你会觉得哎为什么会这么感兴趣呢，其实你自己也不懂。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因为你这样的一套绘本我拿到以后真的特别特别惊喜，给我的感觉就是这套绘本不仅仅是给孩子看的，给大人一样能够看。我只能说你如果是现在曾经是个孩子的想法，你给通过绘本实现出来的话，你太早熟了。你看你的作品再放到你长到二三十岁四五十岁或者五六十岁的人一样也能看，你有那么早熟吗？ 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还是挺早熟的，就是像有些孩子嘛，小时候喜欢比较就是 就追跑打闹，就比较这样的。 对对，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我从小我就特别喜欢类似于看那种比较正经的，比如说百科全书啊，或者是什么科学的一些那种比较高深一点，就是听都没听过的一些什么，比如说碳十四啊，就小时候特别特别就迷这些没听过的词，然后想去追究，哎，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就会 说结束语的时间到了，那三位珍惜最后的一句话的时间吧，你们自行安排顺序。谁先来？洪成你先来吧。啊， 好，然后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喜欢梁山伯与祝英台给你们带来的全新的一个感官的享受。 子豹，我头一次看见你们俩互相谦让啊，所以我刚才替你们俩安排了一下让他先来。那第二个到你 啊。我希望大人们可以多给孩子读绘本，然后认识到绘本的乐趣。 黄春一他们两个说的时间都特别快，所以你可以多说两句，最长的时间留给你。 我想说就是在大人们在过自己的文艺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孩子，孩子也有这样的心灵需求，可能孩子美丽的人生就从我们这些给孩子系列开始。 感谢于洪成，感谢王子豹，感谢黄纯一。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